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42集。 李寻为了取资料，要跟董思阳回公司一趟。朱韵送他们到门口，李寻先出去了。董思阳在门口穿鞋，朱韵说： 下雪天慢点开。 董思阳抬头笑着说： 哼，你比刚来时强多了。 什么？ 董思阳随手摆摆： 唉，说了你也不懂。 他手一挥，朱韵敏锐看到手腕上缠着的纱布，连忙问： 手怎么了？ 董思阳抬胳膊看了看： 没事儿，前两天不小心碰了一下。 张放在后面喊： 什么没事儿？董总大年三十加班谈业务，冰天雪地开车撞护栏了，手腕都骨折了还不下前线，简直是时代楷模。 董思阳面无表情地往后看一眼，张放马上销声匿迹。朱韵忍不住道： 你注意点，小命比什么都重要，做不来就先放吧。 放放？ 董思阳轻哼一声，鼻腔里喷出一股白气。 我已经放了太久了，而且…… 他看着朱韵，粗狂的脸上信心斐然。 下次别跟我提做不来，老子听这仨字就不爽。我可警告你，你不要觉得你有儿子就可以跟我厉害了，我还是你老板，要有上下级观念。 你怎么也说是儿子？ 董思阳拍拍衣服，最后瞪他一眼，斩钉截铁： 就是儿子。 说完扭头走了。朱韵靠在门边，看着两个男人一前一后踏进冰雪。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是猛龙不过江。朱韵闭上眼，听到远处的风声，总觉得那是老天在说话，告诉那些前半生遭受种种磨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人：你们受过的苦如今孕育成龙了。他睁眼对着风雪冷笑一声，自语道： 哼，我就要生个女儿，气死你们这群王八蛋。 朱韵生产那天李寻不在，时间赶得太不凑巧，孩子比预产期早出来三天，李寻正在北京参加华江投资的新闻发布会。华江给飞扬的第一轮投资金额就达到4亿，打响了今年互联网融资最响的一炮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华江总部举行，其总裁姚乃贤亲自主持。李寻本来想在家陪朱韵，被他赶走了。 这种场合你必须在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谱是有多大？ 那我看不到我儿子出生了。 哎，发布会离预产期还有点时间，你没准可以赶回来。 李寻靠在床头懒洋洋道： 怎么可能那么准，我儿子等不及了，要提前出来。 朱韵切了一声。李寻静了一会儿，轻声道： 算了，总要有点遗憾。 朱韵奇怪他为何能这么笃定。那天朱韵正在客厅看电视，新闻发布会是直播，李寻西装革履出镜，帅得朱韵目眩神迷，整个人痴呆犯傻。跟他一对比，就连活动现场请来助阵的明星都黯然失色。就在他看得起劲的时候，忽然身下一阵剧痛，好像伤口裂开了一样，裤子很快湿了。朱韵扶着肚子，后背开始冒汗，他声音发虚，鼓足气大喊： 傅一卓！ 傅一卓正在后屋地毯上掐指练瑜伽呢，听到朱韵叫喊，连滚带爬起来，一看朱韵身下一滩水，赶紧打电话叫车。等车期间，朱韵还不忘多看两眼电视上的帅哥。记者采访到姚乃贤，询问他对这一轮投资的看法。 华江这一轮投资了不少企业，涵盖了互联网公司的各个类型。首先肯定是电商， 还有做电商离不开的搜索引擎，接下来就是社交移动互联网，以及一些生活板块类，大多是餐饮娱乐和房产交易，当然还有金融、物流和文化领域都有涉及。 记者又问， 不过这轮投资的最重头还是飞扬科技有限公司，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公司。 没错，中国的互联网赚了这么多钱，可仔细分析内部结构，会发现其中前沿科技的含量非常低。我不希望10年、20年后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还是这样，只能照搬别人的东西，靠着娱乐、服务和卖便宜货发家。 科研类的互联网企业也有很多，为何您偏偏选中这家？ 首先，一定是因为实力，他们有非常强的实力。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对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，有着非常周全严密的方法。而且这家公司很有韧性，这也是我看中他们的理由。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成功。这行业里有负责提供便捷、供人娱乐，也要有人负责改变时代。 朱韵被送到医院，护士长在门口等着。傅一卓早在几个月前就托人联系好了，三下五除二给朱韵推进了待产室。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，全堆在生产前的这段时间了。朱韵被推进待产室的时候已经疼得不行了，她记得自己只在人生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，不过现在比那时更疼数倍。护士长在她身边说， 来，深呼吸，长吸短吐，呼气的时候把肚皮下压。 朱韵照做了几次，护士长戴着手套内检惊呼， 哟，宝贝儿，你这条件太好了，全开了。 然后朱韵就在各种簇拥之下被推进了产房。护士长还安抚她， 别紧张啊，也别哭，越哭越不好生，要省力气。 朱韵被绑上各种监测仪器，她感觉肚子像要炸了一样。助产士做好一切准备后对她说， 不要紧张，阵痛的时候就用力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朱韵腹部又疼起来。他第一次用力没成功，好像拉屎拉到一半憋回去了一样。就这样反复几次都没成，朱韵有点不耐烦了。隔了一阵又是阵痛，朱韵抓着床架咬紧牙，恶狠狠地吼道， 出来。 他忽然出声给周围人都吓了一跳。朱韵再次用力，这回身下猛地一股热气袭来，她感觉乱七八糟出去一堆东西，然后一切平静了。医生感叹， 哎呀，这力气也太大了。 朱韵脱力，浑身是汗，躺倒在床上。小家伙被医生拎着拍屁股，朱韵恍恍惚惚间听到哇的一声哭。医生给她打针缝合伤口，朱韵看不到自己身下具体情况，只感觉头重脚轻，飘飘然。他轻声问， 是男是女？ 护士笑着说， 男孩呀，好结实呢。 他抱着孩子给朱韵看，小朋友浑身通红，肉皮嫩的好像一碰就破，真丑啊。朱韵皱眉看他，喃喃道， 你怎么可能是我和李寻的孩子呢？ 小朋友听完他的话哭声更大了，乱蹬腿，护士险些没抱住。 哎呦，这孩子真厉害。 朱韵默默看着他说， 我想要女儿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跟你爸一样专门气我的。 小朋友哇哇大叫。朱韵伸手，他刚刚生产完，手还有点抖，他戳了戳小朋友的肚皮，他一碰到他，整个人都软了下来。护士抱着孩子去检查了，医生正在缝合。朱韵已经不知疼痛和疲惫是什么感觉，他仰着头看着窗外，这是一个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季节。他远远地望着天空，轻不可闻地说， 好啊，你又赢了。 护士没听清，以为他想要什么，过来询问。朱韵说：“ 请帮我把手机拿来行吗？” 家中空荡荡的客厅，临走忘记关的电视还在播放着，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了，所有人都簇拥姚乃贤，记者们抓紧一切机会收集报道材料。忽然有个人大声问姚乃贤：“ 前几个月有人爆出飞扬负责人曾经因为伤人入狱6年，而且听说他出身极差，请问这对您投资飞扬毫无影响吗？” 他话音一出，大家不等姚乃贤回答，已经开始寻找那位飞扬负责人的身影，可他们并没有找到。被推到风口浪尖的男人在发布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走了，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，没有兴趣与记者周旋。出了酒店，夜色已浓，他点了一支烟，垂手逆行在首都繁华的街头，身姿孤傲冰冷，任何人都无法靠近。他似乎在思考什么，沉默着走了许久，忽然衣兜震动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周身的冷顷刻就散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